爱和意如
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人们的审美观念180度大转弯，开始强调以瘦为美，于是减肥就成了生活中永远热门的一个话题。早在11年前，香港导演杜琪峰执导的《瘦身男女》就讲述了一个因失恋暴肥又努力减肥最终收获幸福的故事。这部爱情轻喜剧至今再看仍然能让人感动许久。 那咋哟， 10年前我刚来这里读书，就在铁塔下面邂逅了学音乐的库多卡瓦，我们在一起很开心，他还为我写了他人生的第一首歌，但也是因为这首歌他得到奖学金去美国深造。接着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。 郑秀文饰演的妮妮因为男友黑川去国外深造而遭受了失恋的打击，从此她暴饮暴食导致体重飙升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她认识了刘德华饰演的胖子，以卖刀为生并不富裕的胖子非常同情妮妮的遭遇，她为了帮妮妮实现和男友黑川的约定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帮她减肥，甚至为了给妮妮付清高额的瘦身费用，甘愿在街头被人拳打脚踢。为爱瘦身的主题似乎略显浅薄，萍水相逢却能相互扶持的情节也有些牵强，但当所有前提都有关爱情的时候，这一切也仿佛都顺理成章了。 你瘦了， 我好想你。 不要离开我， 要不要给张？ 好啊。 爱情本来无关胖瘦，但在一些狭隘的观念里，爱情又总是瘦人的专利。就好像超过标准的体格会在无形中降低尊严，只有瘦下来才能拥有幸福。其实追求健康匀称的身材应该是爱自己的表现，和他人无关，而灵魂的完美才是我们应该去始终追求不断修炼的课程。因为再精致的容貌都有老去的一天，再标准的身材也有变化的必然，只有善良真诚不染纤尘的心灵才有永葆青春的魔力。本期星光影院国语佳片《瘦身男女》。
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。对于西方人而言，圣诞节是个既神圣又温暖的节日。在这一天，你应该跟家人和爱人在一起，并且要说真心话。如今圣诞节早已跨越国界，关于圣诞节的影片自然不少。2003年上映的《真爱至上》就是其中非常经典的一部。 Secrets are exposed. 真爱至上是一部群像式的电影，其中包含了十个不同的爱情故事，这些故事看似独立却又相互联系，而且它们都发生在圣诞节前一个月。影片包含了几乎所有类型的爱情，初恋、暗恋、办公室恋情、一见钟情、日久生情等。除了爱情，其中也穿插了亲情和友情，它就像一部感情的百科全书，用形态各异的情节、温馨感人的台词打造了一套情感大餐。 Yeah, I need a car. Is Natalie here? All you need. Oh. Hello. Is love. 真爱至上以轻喜剧的形式表现爱情的纯真美好，宛如一部现代童话，在寒冷的冬天给我们内心注入一股暖流。前段时间，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，似乎是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为什么不相信爱情呢？也许正是因为不相信才难以拥有。即便现实生活中的爱情不会像电影中表现的那样完美，但是每一种爱都需要以信任和理解为基础。多一份勇敢，少一些贪婪，你就会发现爱真的无处不在。本期星光影院外语佳片《真爱至上》。 爱情 家，探路灯斑驳倒映在地面，没人告诉我爱情在哪一条街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走过来说